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同埋亲自上去普罗之外，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香港人理想人生新一页，宏愿移民顾问帮到你，台湾移民一条龙，由专业顾问为你度身订造。由申请资格评估、安排投资项目、递交投审书及领取居留证，全程陪同，令你安心更放心。 宏愿移民再度举办台湾移民讲座，同你讲解移民类别同埋移民政策前景。讲座定于2月27日晏昼2点举行。快啲打嚟62214438报名啦！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三节。 唉，屌你一讲起香港电台出嚟，其实大家都睇到过去呢一段时间香港电台即系吓嗰啲节目啊，一系就俾人 cut 啊，一系就通讯局咧就即系接受啲投诉咧就屌你以前嗰啲投诉嘅即系个处理方式唔一样嘅，镬镬都警告谴责系嘛。咁你就知道呢個台咧，就可以講係咁先噶啦。咁過去咧，一直以來咧，喺香港嘅電子傳媒嚟講咧，香港電台雖然有好多人覺得，喂，你係一個政府部門，但係大家對佢作為一個公營廣播機構，即係嗰個職能咧，即、就、係、是、非常之有信心嘅，係嘛？好，即、就、係、是、高質素嘅呢個電視節目都喺香港電台，係嘛？你過去睇佢即係喺呢啲。所謂國際的廣播即係獎項上面咧，佢得獎的次數非常之多，係絕對比你嗰啲所謂民營嘅電視台啊，包括亞視同埋 TVB 同埋佢哋得獎的次數係多過你的。有好多長壽的節目啊，包括城市論壇啊、鏗鏘集啊呢啲，係咪？喂，如果你真係個製作水平係相當高嘅，同埋嗰個內容嘅取向，係咪？喂，佢就係一個即係相對嚟講，我哋叫 quality 嘅啊，嗰、那個係即係高質嘅電視節目。但係當然佢唔會去拍一啲劇集啊，或者綜藝節目啦，係咪？嗰啲全部我哋叫做社教節目、社會教育，係咪？佢就係擔任呢個角色咁啊，大佬就係、是、我哋講喂，即使喺嗰個法律同制度上邊，佢嗰個身份有時係好尷尬，但係佢所做嘅嘢過去幾十年係咪？就是做一個公營廣播機構做的事嘛，啱唔啱？你諗我哋梁家榮，屌你諗咪打爛佢齋盤啦，咪真係啱唔啱啊？喂，呢啲好簡單道理嚟嘅，有好多人聽唔明，屌你咪聽唔明就冇計噶啦，係咪？哦，政府俾錢嘅，梗係要同政府講嘢啦，啱唔啱？屌你咁，你講呢啲嘢白，即係白痴嘅人先會講噶嘛，啱唔啱？政府俾錢咩？嗰陣時我同阿徐志文拗過噶啦，佢未死之前，佢成日搞鳩香港電台，咁佢都係予以批評啫。佢老人家睇唔過眼，你做埋啲陰陽怪氣嘅節目頭條新聞，咩喺佢呢種年紀嘅人，同埋佢作為一個即係左派圈子嘅呢啲大佬，佢係冇辦法接受。所以一個公營電台，屌你，佢去做啲節目係諷刺政府嘅施政嘅，佢接受唔到啊嘛。喂，九七年前你都接受唔到，九七年後更加接受唔到啦，啱唔啱啊？唔簡單。但九七年前嘅英國政府有冇講到屌你啦？乜你嗰啲節目陰陽怪氣，要揾你嚟制下旗譴責你？冇啊嘛，係咪啊？就算九七年後都有一段相當長嘅時間，香港電台仍然係維持一個即係公營 廣播機構的角色，即這個是我們自己。我一來我是在這行做四十幾年，如果你不將人換過世紀，是吧？新聞是即是我教書的時代又是經常說這些，希望香港真的有一個除了民營的電視台之外，一定有一個公營廣播機構，是吧？即是等於台灣有一個公共電視嘛，是吧？那我一定不是賺錢的啦，是吧？你做社交節目，你不是做那些膳食性的，是吧？你不是做掌門人，你不是找曾志偉回來救亡的，屌你了，是吧？你不是爭取收視率，不是拍那些劇集的，是吧？那你一定是做這些，那只有你才可以做的嘛，是吧？平時論壇、以事論事、鏗鏘集，是吧？一定是你才可以做的嘛，是吧？獅子山下就算拍劇的獅子山下，這些都是和民生有關的東西，是吧？都不是你做的，誰做啊？你要靠那些屌你了，那些是那些持牌機構那些無線電視來做啊，是吧？不可能的嘛，那些他一定是要跟著市場的嘛，是吧？那一定是在港台做的嘛，就是這樣來的嘛。屌你了嘛，你現在喂港電局那個決定，屌你了，全國性我啊，香港是中國一部分，這樣的東西你都說不出的，你屌你了，真的是吧？講這些東西的即人，屌你了，一定是壞腦的，還有什麼有哪一個廣播處長會講你梁家榮的說話呢？過去的歷史告訴我們，香港電台從來都沒有遵守過國家廣電局的任何決定的嘛，是不是啊？屌你老闆，這個真是屌你，我對他真的很反感，在這件事上。他做亞視的時候出了事那次報假新聞，屌你老闆，我們捉了他立法會計劃，我都放生他了已經，屌你老闆，真是，真是立人神的。即是令人非常失望。那好了，那你是不是想繼續撈這個廣播處長的身份？如果你不是想繼續撈這個廣播處長的，是吧？你是仲撚衰㗎，是吧？你都要走啦嘛，是不是啊？屌你乜轟轟烈烈得唔得啊？係嘛？定係你要揾後路啊？因為雖然我唔中意陰謀論，但屌你諗，你真係你啲所謂啊，好撚離譜啊嘛，係嘛？既然你沒有受壓，即是你可以不做啦，是吧？你說你沒有受壓嘛，你是你個人的決定嘛，你判斷嘛，因為這個是廣電總局的決定，所以我要跟廣電總局嘛，是吧？個理由就是香港是中國，在中國境內，這個是全國性的決定，很多全國性的決定嘛，很多全國性的法律，你懂得香港的品質。屌你老闆，說這些事根本就不值一駁，但我一定要講，因為很多人戇鳩鳩，是吧？拿個港台約章看看，看看港台約章講什麼，是吧？即是我們才可以講這些東西的，道理就是因為我太傻，是吧？我太傻，是吧？你有人傻得過我嗎？如果你想對香港電台，對香港的所謂公廣播，是吧？的職能，對香港這個全民生態生態，你有人做得過我嗎？屌你老母，就算好像黃華琪這些比較保守一點，都不會學你梁家榮那樣，屌你老母，真是一立撚殺，真是不是講笑，是吧？有誰廣播處長會做一件這樣的事？我不撚做，有個這樣的決定，他有這樣的通報，那你一定要說，喂，有個通報是不是到了你張台先？是吧？放在你的台上你要做，是吧？還是你自己屌你的揣摩仗義，是吧？你要做，你知不知道做了這件事之後，你開了這個先例是多大鑊？香港電台就一定現在宣布玩完，是吧？屌你一件污兩件衛，做得老舉不怕陳大下鋪又來了，是吧？所以呢一段炮轟梁家榮的，幫我剪了他，屌你，我放在 YouTube， 屌你，我周圍播，是撚樣的了，你條獨立的題目，屌你老闆，真是立撚殺，屌你老闆，我都來撚埋，除了我講，有誰可以講這些，你告訴我，喂，你這個做法危害是很大的，我告訴你， 你對現在的港台員工就不公道，是吧？怎麼公道呢？是吧？香港電台已經是屌你咩，即係啊內憂外患，係咪？即係喺度做緊嘢嗰啲，所有喺度喂嗰啲，你睇下工會嗰班人，個個即係大部分都係好 professional 噶嘛，係咪？咁你香港老實講，一直以來好多民意調查都顯示香港電台公信力最高嘅一個電子傳媒，我有冇講錯先？喺香港係咪？而家你淪落到屌你啦咩？你可以廣播處長講呢啲唔係人講嘅説話，呢個同香港同中國部分有乜撚嘢關係啊？請問你一個公營廣播機構，有個港台約章喺度，你嗰個角色職能係非常之清楚嘅，係咪？你而家呢種做法就係從今天開始，香港電台就已經係共產黨嘅中央宣傳部。可以屌你乜直接管轄嘅一個機構係咪咁咧？國家廣電總局都要喂，屌你咪歸中宣部管嘅，喺黨裏邊係咩？點解會有個國家廣電總局啊？請問係咪？即係大家上去 Google 揾下啦，係咪？呢個中國國家廣電總局係乜東東？中國中央宣傳部係做乜？係咪？再睇下知啦，係咪？正我頭先講，喂，屌你乜呢啲文藝政策啊，所謂文藝事業啊，全部都係共產黨要管嘅，咁樣。所以梁家榮呢次係，即係我覺得係要譴責佢。 嗯。 我又唔會估你會唔會因為呢件事而你嗰、那個即係廣播處長可以繼續聘任，我又唔會估呢啲嘅，係咪？同埋你係咪要揾後路？但是無論是什麼的動機原因或者你自己的判斷，喂，你都是大錯特錯，是吧？還有是屌你的歷史罪人，這個香港公營廣播歷史上面的、啊、即是一個污點，屌你的這篤屎是你梁家榮屙，你在香港電台就屙篤這樣的屎， OK？因為梁家榮在香港電台屙屎，屌你老味，粗俗啲講就係，屌你老味真係，對呢個人係非常之反感。屌你老味，睇完佢呢件事之後，今日其實我有好多嘢想講，我疫苗我又想講，屌你老味，係咪？呢個拜登我又想講，屌你真係，疫苗嗰度嘅一睇到你都牛底啦，係咪？嗱，關於你疫苗咧，台灣都滿城風雨㗎，屌你咩？而家用啲疫苗，啲係大陸嘅，屌你咩？佢唔係直情係標誌大陸個廠做喎，係咪？屌你咩？就係呢啲咩復星啊呢一類啊，咁佢哋而家都頭痕啦，係咪？所以你話真係，唉，屌你有冇有中國共產黨？其實真係世界大。 嗯， 好，休息陣。